元，比上日收市系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0.9美元，卖出价1892.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2.7，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以及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招聘二级系统分析程序编制主任，民航处招聘民航事务主任，系识航部分。地政总署招聘助理土地测量师，水务署招聘二级监工负责机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秘书处招聘二级工人，房屋署招聘一级监工负责建筑，破产管理署招聘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消防处招聘兼职合约社区计划助理，负责社区应急准备。兼职合约社区关系助理负责招聘、训练和考试，招聘全职合约工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滤水机房操作员，临时文员是泳池部分。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课程资源。一级计划主任，负责校本课程发展中学部分。兼职项目主任，教学助理负责特殊教育需要。又会招聘会计文员、学生支援及辅导助理、文员和半熟练工人。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以及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人生从来充满变数，所以人生必然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获得和不断失去的过程。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例子实在太少，在得与失当中怎样作出正确的选择，刘天赐、马恩赐、周子恩一起谈舍得。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经典广播剧《心之传食》，1985年作品，亦舒原著。 我将我的思想完全在你面前否白，而你就对我隐藏住你的一切。 蔡雅阁， 我一直都好用心咁听你讲嘢，我一次都冇笑到你啊。 姚秀玲、领衔主演。11月16日开始，一起重温《心之传食》。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阿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阿咪冇嘢。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撑。 大家好，我是香港足球总会主席贝君奇。 在过去的疫情，由于限聚令以及球场封闭下，本地的球坛都受到严重影响，各级联赛都停摆了，球队和球员均没有比赛。在大家努力争取下，2019-20年球季的超级联赛亦终于完成了。新的一季的港超联已经开锣了，期待球季进行能够一切顺利。我希望大家一起支持香港本地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See You Next Time，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何方，主唱 Aga 江海嘉。Ignited， 作曲黄湘俊，作词陈咏谦，主唱 Mirror。 格林童话，作曲徐佩恩、冯汉铭，作词林若宁，主唱李克勤。 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断数。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今日咧就周子欣啊，咁佢个题目咧要开嘅就叫舍得，舍咧就舍弃嘅舍，舍得就呢个广东话，其实唔系，系正宗嘅中文嘅里边嘅讲法啊，系咪？咁啊，解解啊，阿子欣解解舍得。好舍得样嘢啊！ 咁啊，嗱，广东话就大家都讲紧好舍得啦，即系好即系好大方啊！我哋可以叫做咁，但系其实咧，嗱，你如果上网求其查咧，呢个字咧，其实咧好有渊源嘅。 舍字系 系啊，嗱，一阵间我哋再深入啲，逐个字讲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就咁样去讲翻咧，成个即系我哋叫舍得呢个概念咧，好容易大家会谂到啲所谓生活禅啊，同啲佛教有关。但系其实好多嘢咧。望落就好似好高深啊，但其实咧真系好多年，大家我由细至大都听噶啦。你唔舍弃一啲嘢就得唔到一啲概念。 系啊，哦，舍得有啲相关意思嘅。 冇错，你唔舍就唔会得噶啦。咁有阵时我同啲学生都讲，哇，好似讲到好高深，讲到人生哲理咁。咁但系有阵时嗱，今晚我就谂下呢样嘢啦。喺而家呢个咁即系 competitive 啊，咁呢个竞争性嘅社会，呢一种咁样咁生活禅嘅态度。是不是仲适合嘅咧？嗱，我举一个最近嘅例子。我谂有唔少人咧，可能喺身边都会劝阿特朗普咧，呢刻咧，你不如咧就啊唔好嗱，你为咗得到呢、這个名誉，你就唔好咬住唔放啦。可能咧你就放咗而家呢刻咧，你就唔好咁变成咗一个好似啊一个唔系咁令到人哋觉得好舒服嘅总统咁。 75岁咯， 系啊，你唔放弃啊，唔会有呢啲嘢噶啦。咁即系我谂呢刻咧，据说啦，嗱，当然未经证实啦，但系冇人 fact check 过噶呢样嘢。据说系佢老婆同埋佢个女婿都 叫咁叫嘅， 系啦， 个仔都咁叫啊， 系啊。咁、但系究竟系咩原因令到佢咁紧张咧？我谂其实喺而家呢个咁嘅社会环境咧，嗱，有个概念，另外一个嗱，唔知系咪一个相对嘅概念啦，叫做 winner takes all 嘛， 系 winner， 赢者咧就全取。 嗱，其實咧喺一個咁大嘅競爭嘅世界裏邊咧，如果我哋好多時個心態就係講緊，哇！如果有啲咩我願意放棄嘅，我願意褪讓步俾人嘅，可能我會蝕底嘅。 哦，蝕底。 咁究竟而家呢個社會，我哋應該嗱有啲廣東我哋老啲老白老土啲嘅説法叫有風使盡利。嗱，我哋當然由我爸爸媽媽或者甚至乎阿爺嫲阿嫲嘅年代都叫我哋嗱做人就唔好有風使盡利。啊！你有啲嘢要讓下人嘅，泥水撈做門，過得人過得自己。咁你講好多呢啲嘢嘅。咁但係其實喺而家呢個社會，我哋係咪捨棄一啲嘢，會唔會得翻一樣嘢？會唔會等價交換嘅咧？ 會唔會啊？咁啊，呢個真係大問題啦，係咪啊？咁誒，真係咧好難，好難稱啊，好難平衡稱，究竟得嘅嘢係咪同捨棄嘅嘢？相等咧，或者咧有啲人講話佢 give and take，give 係捨咧 ，take 就攞翻啦。give and take 咧不只係唔平衡，而且咧得嘅嘢咧就比捨棄嘅 give and take 咧更大。咁咧啲人就係一個做生意嚟啫嘛，哇個利潤咁大、哦，遲啲冇所謂。最紧要攞翻成够本，仲有剩嘅，咁啊制啦。咁但系问题咧，如果咁计算咧，又唔知点计算咯。阿周 Sir， 我都唔识计。 唔系啊，我睇过好多咧，嗱，即系都唔系净系上网噶啦。其实好细个，好细个。嗱，我记得就 系、 是《红楼梦》 系 好了歌，大家 系好了歌， 大家实记得呢啲噶啦。咁一睇嘅时候咧，真系。即係唔知係咪有啲佛心啦定點啦？即係好細個已經睇到呢啲嘢之後，就覺得咧，咦人係應該有呢種胸襟，呢種態度。咁啊，甚至乎啊，大捨就有大德，啊中捨就有中德， 係 啊，不捨就唔得。嗱呢啲 不捨就冇得。 係啦，嗱好多呢啲咁樣嘅説法嗱，其實咧好多坊間嘅一啲書籍，尤其是一啲即係教人點樣能夠過得生活過得舒服啲嘅嘅一啲咁樣嘅我叫做比較通俗心理學啦，呢啲咁嘅書咧，其實都成日講呢個概念。嗱，呢幾年仲有啲好得意嘅説法嘅。嗱，日本人講起先嘅，就係斷捨離啊嘛。 斷捨離又可以夾埋一個三個字一齊講喎。 係啊，嗱，咁我開頭就諗緊啊，我應該講斷捨離定應該講呢、這個？但係好似之前又好似講過類似嘅嘢，咁不如我就唔好啦，我哋將個概念放大啲，我哋就諗緊，不如喂呢、這個。而家呢一刻啊，所謂捨同埋得嗰個中間嗰個位點平衡？我記得我自己細個嗰陣時，我睇呢堆概念嘅時候咧，我真心相信咧，如果我哋願意 捨棄， 你會得到更多。嗱，我最簡單一啲最老土嘅説法噶啦，例如如果我去捨棄一啲細個就成日呃自己噶啦，我叫做啊捨棄啲時間去讀書，咁我當然就會獲得更多知識。 係啊， 係咪啊？當然啦，當我捨棄咗我自己嘅一啲譬如一啲雜念，或者我多啲時間走去工作，打多兩份工。咁就自不然就會有多啲金錢。 係、 啊，好記得呢啲咁嘅經歷啦嚇，由細至大嚇。但係咧有一次咧，我好記得嗱，次官你可能要教下我啦。 唔敢唔敢。 我喺高中轉入去大學咧，咁啊有個長暑假啊嘛。 係係。 我呢個就令我人生有啲開始有少少動搖啦，就是、因為咧嗰陣時我就翻三份暑期工。因为真系好恨钱啊，唔知点解啊，知道入大学之后更加开心，咁就打好几份暑期工，咁打下咧，突然间咧就呕出咗个病来， 哎呀， 系啊，因为真系翻工翻好多个钟，翻十几个钟嘅。嗰陣時仲要係嗱，都唔怕俾大家知道我啲年紀啦。其實嗰年仲係啱啱回歸嘅。 哦， 咁所以咧，我嗰日咧嗰陣時仲要係回歸好多嗰啲 show 啊，好多嗰啲晚會咧就好等人用噶嘛，周街都。係。咁啊，哇！隨時打份工咧，又有三倍人工，又點樣？你行去就有噶啦。咁於是乎咧，哇，好等錢使啊嘛，個心情啊，嗰陣時個社會又好氣氛好好喎，咁於是乎，唉，唔好諗咁多啦，翻多兩份工，人哋問我做唔做，做，乜都做，咁就真係由早開到夜晚，真係開到凌晨一點兩點都有，咁結果咧，真係做咗，嗱，真係要找數㗎喎，原來，當我做咗好幾個禮拜咁樣又通宵又剩之後咧，我就真係病咗啦，嗱，喺嗰刻我就諗緊啦，嗱，我但係咧，我嗰陣時。 仲係喺嗰啲心態裏面㗎嘛。我就諗緊，咦，原來我自己寫嗱，自己幫自己自圓其説啦。當我捨棄咗我自己嗰個身體健康咧，得到就係個錢啊嘛。 嗯， 但係調翻轉就係、是，喂，原來呢樣嘢係有危險嘅。 哦，係啊， 係 啊。 嗱，咁呢樣嘢就係我自己會諗翻啦。啊，原來做人咧都啊，頭先阿次官出面都教我啦，係嘛？做人唔好俾啲名利權色所影響。 系啊， 咁啊，嗰阵时就真系睇好多呢啲嘢啦，就觉得喂，做人咧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啊， 嗯、 就唔应该咧乜嘢都谂住攞多啲啊、抢啊各样嘢，就应该放多啲手嘅。 系、 嗯，但系喂，次官名利权色咁易放嘅咩？ 唔好难嘅，你真系要到咗一个咧阶段，有一个顿，呢、這个又唔系累积嘅，系一时间嗰阵时嘅嗰个 moment。嗰、那個刻嗰、那個、刻，突然間感覺到嘅，咁我亦經過你呢段時候，嗰陣時有四個字嘅，就係、是、叫限時發達。 哦，係啊， 係啊，嗰陣時興叫做限時發達，自己俾個限期自己，喺嗰段時候裏邊咧，必定要所謂發達。發達意思咧就即係嗰陣時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比起首期就叫发达噶，嗰阵时咧，其实首期唔系好多嘅啫，系十零万啫。咁但系咧，打工咧，如果你做份，譬如我系编剧仔咁样咧，真系好难做到俾到首期嘅。咁如真系好似你话斋，如果唔兼几份职咧，根本咧。是冇可能儲得到咧嗰個發達嘅最少最少嘅minimum 嘅限額，咁所以咧又要限時喎。如果唔係咧，你一呢頭儲到呢頭又漲價咯，咁又唔係十零萬喎，又廿零萬咯喎。咁嗰陣時咧，你唔知點算好，就永遠係追唔到嗰個物價嘅，尤其係樓宇嘅物價。咁、那、嗰個年代咧，更加咧，如果係幾十萬一間樓，已經好開心噶啦。有時有間樓，咁啊點解有間樓咧？好簡單啫，準備娶老婆啊、 嗯。 你都經過呢個階段噶啦嚇。 係啊，嗱、啊，所以有陣時咧，但係嗱呢啲咁樣就係我形容就係我諗啊，嗱由次官嗰一代到可能係 都 係 嘅， 我嗰代都係咁。但是如果而家咧，我有陣時教書，我同啲細路仔咧，有陣時我講捨得呢啲概念咧、嗯，我又真係有少少即係好尷尬嘅，因為譬如我以前我譬如同啲僆仔講，我可以打三份工兼職， 係啊， 真係得 嘅 喎， 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喎。但係其實我而家見到好多我啲學生嗱，讀書幾叻㗎，有啲出嚟名牌大學畢業打份工。但系其实佢哋而家咧，我当然呢个唔系一概而论啦。但好多咧，其实佢哋一定冇可以我哋以前咁多，我哋叫做 咁多 opportunity， 冇咁多秘路。 嗯， 因为个问题就在于咩咧？因为而家佢哋好长时间嘅工作， 系啊系啊， 一打份工随时系哇翻十二个钟啊，十一个钟啊咁样。 有冇可能做几份呢？ 是啊，所以你有时同佢讲舍得呢，我自己个心都有少少尴尬。 是啊， 喂，点讲得出口啊？即系你叫佢吓、啊，你叫佢学识点样去舍弃一啲嘢，喂，佢都冇乜嘢揸手噶咯。 你问下马恩赐就知啊。马恩赐咧，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马恩 赐 咧，当年咧我系同事嚟嘅。 系， 佢嗰阵时已经做几份工啦，大佬。 未可以咁讲。至官都可能是的了， 我都是啊， 我们读即是由读大学开始呢，已经不止做，从来没试过做一份工， 是啊， 即是从来没试过几十年成世人 没法子储到钱的。那份工呢可以糊口，但是这种储钱呢就困难了， 都不是只是钱的，还有一样东西就叫做即你的兴趣啊趣味的嘛。 那么那时呢就我们冇嘢可以揾到錢嘅，咁啊 第一由中学开始， 系咁诶，写稿教书啦，写稿啦， 中学教书我哋喺大学先得教嘛， 我哋都教夜教过夜中学， 又系做个同事， 做个同事。 哎，嗰间夜中学真系好嘢啊！ 即系唔讲紧夜中学啦，嗰间夜中学咧就个个老友都教过噶， 啊，仲要好即系香港好独特嘅。即系香港独特嘅，有蛇啊，有红人乜都有。 系嗰、那个校长咧就 中意养嗰啲， 中意养呢啲咁嘅 pets， 宠物啊。我同佢两个都系朋友，顶唔顺，做唔切，就交啲俾你做啦。咁又得嘅， 又得，随时， 冇所谓， 随时。 系啊，又得咁啊，同佢又做过。 系 咁啊，乜嘢都做过，咁啊，希望尽自己所能咧，喺我嚟讲就系想储嗰个基本嘅首期。 系 咁啊，但系好难追得上个物价喎。呢头储到，呢头又加咗价咯。那个首期又加咗价咯。 即系你冇错咯， 追唔到嘅。 所以我谂个大前提就系咧，一定要你有啊，先至可以写啊嘛。 系啊， 系嘛？ 你本来冇，你就冇机会写啦。 咁 咪所以我同阿志官嘅諗法又稍為不同，而係話咧，即係你自己有某一啲才幹嘅話咧，啊，譬如話你做係無線咁啊，淨係寫劇本啫，咁但我又識寫專欄噶嘛， 係佢 我又識寫影評噶嘛，咁好啦，有人有咁嘅機會要寫，你冇理由唔寫噶嘛，咁你即係委屈你自己嘅才幹啫，啱啊，即係個問題唔係淨係錢嘅問題，譬如你又又可以教書喎，教夜校，咁同啲學生都好好噶。大家都即系 而家好多同学 保持到联络 的，保持联络嘅，佢嗰啲做警察部帮板又有，做卫生部帮板又有，唔好睇衰。 我识一个就开车房收车嘅，咁第日我到我买到车嘅时候就可以揾佢啦嘛。 系 即系 咩人都有嘅， 即系当年嚟讲可以话即系我哋嘅即系觉得啦吓，自己嘅长处比较多。啊，本領比較多，咁你冇理由話即係唔喺你年輕捱得嘅時候、搏得嘅時候咧，即係做多幾樣工作。 所謂獅子山精神 就係呢樣嘢咯。係 咁啊，問題咧就係要有字可以寫，呢個咧我完全同意嘅。 係 咁啊，正我哋講下咧，呢個寫字咧，真係文章大啦。點解咧？一陣再講，聽聽啲歌先。寫不得你啊，鄭秀文唱嘅咁啊。听完之后咧，新闻报道。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在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知识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

以前呢我有个朋友呢就好怕呢个写字嘅。 好 啊。佢认为呢呢、這个世界唔生出嚟就唔应该写。 哦。 是上天赐予你嘅。 哦。 咁如果你名利息或者权、 嗯、 或者啖气、 嗯、 都系呢唔能够写嘅。如果写呢就会变咗个人颓废啦。 哦、 就冇咗竞争力啦。 嗯， 咁呢个世界咧就会咧陷于虚无嘅境界。 系， 大家虚虚无无，啊，时时淡淡都得啦咁样。 嗯， 所以咧要增加人嘅竞争咧，同埋动力咧、 嗯， 就必定要不舍。 嗯， 不舍唔理佢得唔得，有冇嘢得。 嗯， 但系咧最紧要就系唔好去舍弃。呢、這个就嗰个朋友嘅见解。咁啊。你 comment 下啦，你哋评论下。 我就即时谂翻起咧，好多咧，即系啲奇怪嘅新闻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上一辈啲人都系噶，成屋咧储满晒啲嘢噶，杯杯碟碟系啊， 系唔舍得。 跟住原来啲胶袋都储一堆啊，即系好多长辈都系，我完全明白嘅，因为好多系可能真系上一辈咧，佢哋个得来嗰啲。即系资源匮乏， 嗯系， 咁好多嘢得来不易，咁啊当然系好唔舍得嗱，即系。仲鬧你添，你個人咁大嘥啊！你要珍惜咁，即係好多係講呢啲説話。咁呢個我係理解嘅，因為其實因為冇啊嘛，冇咁、 嗯、 你好似頭先講，你有你就可以諗捨得啫、嗯，你先可以有選擇啫。 咁有佢都唔要嘅，即係上一輩咧，即係佢後背後嗰個道德嘅價值係浪費。 嗯， 即係你見好多嘅。哎呀，阿嫲，你嗰件即系棉衲都唔紧要啊！我着得啊，保暖啊，我买件新嘅俾你。傻嘅，你嘥钱，嘥钱啊！佢话你嘥钱，你做乜要买件新？ 我哋咧已经系好大嘥噶啦。 吓， 烂嗰对袜就买嗰对袜。 系 咁啊，话你大嘥，点解你旧对仲着得？补 翻佢咯， 补翻唔得咯， 补翻佢咯。 佢哋唔捨得到咗呢個程度㗎， 即係背後佢唔係淨係話即係貴乏嘅問題。到佢唔貴乏嗰陣咧，佢都係要咁，就係話因為培養咗叫不可浪費。 嗯， 即係凡係一件事一樣嘢係用到佢不能用為止，即係呢個係上一輩嘅嗰種道德嘅操守嚟。 唔用得都要保留嗰樣嘢， 冇錯， 喺翻嗰度，喺翻個原位，咁至陰公。你我有個老友叔之食煙仔燒死咗兩公婆，燒銅啦、啊，你識啊？佢屋企咧就堆滿曬報紙啊，乜鬼舊報紙都堆曬。咁 嗰陣時冇電腦嘅陰公，係啊， 做乜事你堆舊報紙做咩？哎，呢啲係我嘅記錄。佢嘅資料嚟嘅，咁 寶嚟嘅， 好難點樣揾咧？揾唔到嘅，你係資料，但係點樣揾咧？你又冇剪報， 嗰時又冇電腦，咁但係佢唔會乜都儲嘅，如果乜都儲就變咗佢即係有啲異常㗎啦，有啲嘢爛佢都會劈嘅。不過瓦煲個爛咗冇人補啦，咁啊劈瓦煲，即係有啲佢當係補嘅，或者佢當係嗰樣嘢重要咧，佢就覺得唔應該浪 費。即係唔捨得。 唔係，即係嗱，嗰、那個習慣可能由貴乏開始，因為最初冇咁多嘢啊嘛，所有嘅嘢一定係要著到爛為止，或者咧即係爛咗補唔補得翻，補得翻繼續用。咁、但係慢慢咧就成為咗一種道德嘅習慣， 嗯、 就嘢不能夠浪費。咁呢樣嘢係某個程度係啱嘅喎，而家。嗯、所以他哋唔見我哋啲哇手機要兩年咁又平啊，換咗新啊，唔得噶喎。即係 我有樣嘢唔係好贊成嘅，佢係假借咗環保之名， 哦、 就話咗呢樣嘢係環保。其實我覺得咧，污染咗個環境嘅真，點會保護到？ 就係等報紙。 唔係，但係而家呢一代咧，譬如你問翻啲細路，呢啲可能佢哋會直接講咧，嗱，直接一個比較尖酸嘅批評就係話呢啲叫孤寒。 孤寒啊， 係 啦。 呢啲就係叫做咧，即係你好聽就叫唔浪費，其實實際就係你啲嘢就係唔捨得。嗱，啲唔捨得其實有啲嘢係情感，我就明嘅。但更加多呢，我自己都是的，譬如以前呢我储了很多，在大学年代呢储了很多不同年代，我当年有做学院，做过很短时间，即是港大那个学生部， 是 我做了很短时间上不到妆的，但当时呢在个房里呢就储了很多这堆即不同的刊物，一有机会呢就拿晒那堆东西放在家床下底，哇，后来我搬屋那时候呢 就辛苦了 后来就当然啦，我妈嘈多两嘈，唉，掉晒佢啦，唔好烦。 嗰下的起心肝掉咧，嗱，我呢一代咧夾住喺中間咧，都仲有少少嗰啲，譬如避免浪費啊，或者情感牽絆啊。 不過呢個咧必經之道喎、 啊。係啊， 我睇下馬丁馬恩茨同我都係 有 嘅，會試過喎、 啊。有。 我誒儲過咧嗰、那個雜誌啊， 係 叫《盤古雜誌》 哦， 由第一期至到執笠嗰期。 哇！ 收尾咧搬屋頂唔順，又係搬屋，送咗俾李明葵。 哦， 送俾我个 Tilta 送晒俾佢，佢需要，但系我睇佢又唔会抌嘅，佢又系储到咧七彩。 我冇位，冇地方等啊，又 系啊， 冇地方等， 又系一到搬屋嘅时候咧， 系啊， 就抌唔切啦。 嗱，你就要取舍啦，你就要睇下嗰个边样嘢嘅重要性重要啲啦。 系， 当你储咗嗰堆嘢，嗱，以前譬如旧戏飞，我都有噶。 你都系储啊？ 储戏飞啊，谂住做记录啊嘛，写低嗰套戏好有好唔好睇？ 你有冇有？ 我冇储戏飞，但系有即系记录就有嘅。即系几时睇过咩戏啊？即系诸如此类有嘅。 唔系，但系你到最拉尾啊，到最拉尾，其实到最拉尾都系会掉嘅。而個問題就係而家咧，我睇翻我啲細路仔佢哋咧，因為可能唔知係咪個社會風氣真係轉曬啦，後貴乏年代啦，佢哋而家頭先講斷捨離嗰啲咧，就係 day one 開始就係同自己講嗰啲嘢就唔要保留。係 啊，有啊。 問題同埋唔係佢而家個保留嘅方式唔同，佢保留咗一個電子嘅喺個電腦度喺個手機度嘛。 啊啊。 你問阿鄧達志啊，佢話佢手機有140,000張相喎。 哇！140,000啊！ 因為你儲得到嘛， 冇錯， 你咪儲埋佢咯。咁你唔即係唔使 delete 啊嘛？你有乜所謂寫唔寫得先？你去 delete 仲煩喎。 140,000唔睇噶咯。 點睇？咪睇佢，譬如而家做本書，搞本書嗰陣，咪要一路掃翻出嚟睇咯。即係邊啲相可以用得翻咯？但係即係等於我哋買書擺咗喺書架一樣啫嘛。 冇錯。 因為而家咧佢冇所謂唔捨得，因為佢要儲嘢太容易啦。你咪、 oh. 啊，譬如你張戲飛，我使乜儲戲飛啫？我揾個手機影咗，然之後 scan 咗 ，scan 咗佢擺咗落去，影張相。咁、oh. 你儲幾多堆幾多都得噶，儲、oh. 幾廿萬都得嘅。 唔係，其實 儲到你睇唔到，你睇唔切為止啊。 仲有一樣就雲端咗佢啊嘛。譬如而家可能係 係 啊，擺上 Facebook， 擺上社交網站 IG，、啊、 甚至你自己買過嗰啲都唔係貴啫嘛。 係啊， 係你買一個 TB 嘅外掛， 係啊， 黑啲就幾貴嘅， 咪坐即係變 SSD。 係啊，所以你而家冇好平嘅啫嘛，次次食飯都影張相，次次擺曬喺度咯。 哦， 咁然之後擺曬上去呢啲咁嘅電子設備度，其實係會消失嘅喎。即係嗰啲專家話係啊，等咗十零年就冇噶啦， 都真嘅， 冇噶，係啊，你所有 自己會去 嘅，等於嗰啲 CD 都係啊，你再播唔翻嘅，即係唱片都係啦，你知以前唱片啊，錄音帶係最快嘅，以前錄音帶、錄影帶好快噶嘛，因為佢 氧化， 佢解體 係氧化噶嘛，你睇唔翻噶啦嘛，但係你以為 CD 係永世咧，都唔係嘅，其實原來最襟咧係書本，反而係印書，你揾張紙印落嚟咧。你如果是那些即叫做、非酸性的紙呢 non-exotic 那些呢、你保持可以保持百幾二百年的。 是嗎？ 但你的 CD 不得、即是你的 hard drive 是不得的。 最麻煩你現在找個 CD player 都找不到了。 是啊，冇錯、啊。 所以有陣時咧，你以為你可以啲嘢儲到咩？嗱，而家個社會其實就唔主張你儲嘢嘅，調翻轉。 係啦、啊，因為乜都網度攞到，你使乜儲啊？即以前嗱、譬如話我哋好中意嘅戲，出錄影帶嗱嗱聲買一餅翻去噶啦，切官啱唔啱？而家唔係 streaming， 任何嘢你只要上網一揾到，俾錢即刻有得睇。 哦， 乜戲你都睇得到，係嘛？你乜嘢歌都有。 咁啊，冇咗捨唔捨得呢個問題？ 冇呢個問題， 冇呢個問題。 係 嚇， 即係佢哋直情我諗而家佢哋咧就冇呢個爭，即係冇呢個叫做內心嘅掙扎啦。因為其實，但調翻轉咧，有啲人類嘅特性就存在嘅。 係， 譬如頭先講你話影相儲低記錄感，即係記錄感情感受嗰啲咧，其實冇變過嘅，一樣有。 係， 只不過係個形式轉咗。 係， 咁但係問題咧，嗱，因為嗰堆嘅，即係呢個係個媒介嘅問題啦。譬如你話擺上雲端之後，嗱，我哋以前攞住嗰件嘢喺手，譬如啊，以前影咗同個女朋友仔， 拍一張， 係啊，拍 video， 然後攞出嚟撳下睇下。 哇！嗰陣時好巴閉啦，有八米超八米嚟。 但係而家呢刻咧，嗱呢啲嘢太方便， 係 即係直情係多到不得了，餐餐飯都係咁做。 嗰陣時啊，有影幅相啊，都係好珍貴嘅， 唔係相簿嚟貼，仲要好貼得好靚嘅喎。 因為 而家 相片係好珍貴嘅， 好貴 嘅。而家就 隨時喺街拎個電話出嚟就可以智能電話出嚟就影相。 我都奇怪，鄧達志話佢有十幾萬張相喺佢手機。 佢點打點點睇咧？睇 唔到。其實真係 點查咧？點查？ 我真係查一查咧，可能我自己都有幾萬張相喺。 唔奇噶， 哇！幾萬張相， 有㗎有㗎有㗎，係 嘛？即係而家等於你，如果你係用電腦寫稿咧，你第日一隻手指可能已經齊曬器官，你一生所寫嘅稿。包括劇本乜嘢啦？ 你個老友啊，阿 Q 仔咪咯，自己出全集啊！係 啊， 佢 個網友啊， 佢網嗰度咪攞翻曬出嚟啊！ 咁你唔同啊，你仲儲埋啲手稿嚟做乜鬼？而家冇手稿啦，而家你話即係最後一輩就去到董橋啊，嗰扎可能仲有。 有。 你跟住冇啊，冇人再用手嚟寫字啦嘛。 冇咪 會寫手稿噶啦嘛，仲冇啲林燕妮咁噴啲香水落個稿紙先寫噶啦嘛，冇啦嘛。 如果有手稿咧，就手工值錢啊！张爱玲曾经试过写咗封信， 系啊， 封信卖咗八万蚊， 哇， 75个字， 好夸张， 好夸张。 但系而家个情况就系咧，我哋而家睇翻成个社会咧，嗱，有啲听众就喺度讲啦，话我哋而家好怀旧，讲翻啊呢啲写得呢啲咁老嘅话题。但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教書嘅人咧，有陣時我好難去即係同佢哋講翻，喂呢一種情懷嗱情懷嚟噶嘛，冇 啱啱啱， 即係除咗開頭講嗰啲好計算啊，要有得要有寫各樣嘢，其實呢一種情懷嗱由開頭講嘅識物、識人、識情。唔係嗰啲色情啊，係珍惜嘅感情啊嚇。其實嗰啲嘅全部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咧，嗱而到最拉尾我哋可能咧有個平衡咯，我哋要寫啊，定係喂，我哋有陣時有啲嘢係啦，喺個過程裏邊，我哋如果要 keep 就係我哋會諗嘅過程啊嘛。係 冇錯，咁誒你知咧， 但係而家冇呢個問題，因為以前咧你係驚會失聯啊嘛，即係失去聯絡啊，咁於是咧你就會好珍惜，而家唔會噶嘛。你一個社喺一個社交户口，你要幾千人 follow 你， 我記得咧有去九龍寨城咧，即係城寨嗰度咧，就有個叫色子亭啊， 愛錫 嗰啲 紙 嘅起個亭， 係 用個名咧就叫好色。 即係可惜嘅色啦，愛錫嘅色 即係石啊， 係 石啊呢個石，咁嗰陣時咧就係你嘅講呢個問題啦，係 啦， 就係佢驚住失聯，係 啊， 驚住以後咧 我揾唔翻， 揾唔翻， 我睇唔翻， 於是寫個就算一張紙係草稿嘅， 係 佢都 keep 住， 係 都保留住， 係啊，但係而家唔需要啦， 而家咧呢個冇呢個世界冇呢個觀念， 甚至你話珍惜友情，嗰啲友情，如果你喺個社交網站裏邊有幾，你有冇幾千個老友？寫三封信就冚唪有曬佢哋，你隨時可以 PM 佢哋，隨時可以聯絡噶嘛？有咩所謂識唔識啊？無所謂啦呢樣嘢，因為你唔驚失去啊嘛，即係嗰樣嘢。 呢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嘅，不過咧話咧人啊，寫唔寫得人咧？呢個咧聽首歌咧就張學友咧就講到清楚噶啦，就係怎麼捨得你啊？點樣可以捨到你呢？咁啊，聽完交首歌之後，新聞報導。 群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

会令全人类社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七波科技浪潮的说法建于本书第五章《科技世代》，作者温布莱德女士是美国三藩市航母温布莱德创投企业创办合伙人之一，过去30多年扮演电脑软件创业以及投资的领头羊。她提出的科技浪潮，第一波是大型电脑主机，第二波是主从式架构与个人电脑，第三波是网络 1.0 商机，第四波是网络 2.0 云端和行动运算，第五波是大数据分析和视觉化，第六波是物联网与智慧机器，而第七波是人工智能。 但是凡事有利就必有弊，有得就必有失。在这本书的第13章《人工智能的道德隐忧》，由专长资讯哲学和伦理的英国牛津大学弗洛里德教授撰写，就指出问题不在科技，而是人类自己。不少人担心机器如果极度聪明，是不是会对人类的存续造成威胁呢？但是弗洛里德就主张机器本身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替机器创造生存环境的人类。他警告眼前并没有怪物，但有重重的障碍等着我们去闪避、移除或者商讨。真正应该担忧的是人类的愚蠢，而不是想象出来的超级人工智能。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巨科技：解码未来30年的科技社会大趋势》，主编富兰克林，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的题目呢还有20分钟到呢，但都要讲埋嘅，就舍得。咁有马恩赐、周子恩同埋小弟刘天慈。咁讲到舍得呢样嘢呢，咁广东广西嘛，又讲下西方咁样睇呀。 係呀係呀，因为我哋周子恩你第一个 part 啦，好多都讲到个人嘅舍得嘅问题啦。咁呢我又讲想讲下社会嘅舍得。咁咧就美國社會咧就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即係呢個又同佢哋嘅宗教有關嘅。咁就係話咧，即係佢哋嘅富翁啊，或者好有成就嘅人咧，佢唔覺得自己啲財富咧係自己個人嘅成就嚟嘅，即係我揾到好多錢係我嘅事，同我啲家族係冇關係嘅。咁甚至去到一個位咧，就係話我唔將我啲錢咧留翻俾啲 仔女， 仔女，因為咁啊害咗佢。即係佢變咗，佢冇嘢奮鬥啊嘛！嚇、佢生出嚟已經含住個銀匙出世啦，佢要乜就乜啦。 咁同中國人個觀念 完全相反嚇、你而家我你見到佢嗰啲即係中國啲富二代啦，去到加拿大又買 Benz 又買呢個法拉利，乜都有嘅。唔得㗎，即係美國嘅嗰班新教徒啊，即係至少有一批我哋叫做卡爾文宗或者長老宗嗰班人咧，就係覺得我嘅成就就係我嘅。我自己奮鬥翻嚟嘅，所以咧去到臨死之前或者去到咁上下啦， 刪曬佢， 一定要刪曬佢，一定要將佢拎出嚟。即係嗱，譬如成哥都係啦，但係成哥攞三分一啫， 三分一啫， 三分一啫。咁但係咧，譬如你而家睇標記一早已經係啦，咁啊聽講話呢個非洲啊有新嘅小兒麻痹症嘅 polio， 就係標記唔知掟咗幾多億美金落去，將成呢個病係消滅咗。咁之後咧。這個非洲又有新的叫做藥疾，他又擺錢下去、是吧，即是希望是可以消滅了那些東西。譬如說 Zuckerberg， 這個 Facebook 都是的， Facebook 那個 90%嘛， 這個僆仔僆仔 僆仔又已經發達了嘛、於是呢又說我的錢呢就不會留給我的後世的、這個呢是有一個傳統的，最主要呢就是在呢個20世紀初嘅時候，有一個人叫卡內基啊， 卡內基出名啦， 係啊，出名啦。咁你而家都見到好多卡內基基金噶，甚至如果你喺美國咧，好多圖書館都有佢個名嘅，即係冠名嘅咩卡內基俾錢嘅圖書館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就係話咧，佢去到晚年嘅時候咧，佢所有嘅錢 大部分啊九成九就拎曬出嚟。仲要喺佢死之前，就唔係話即係死之後，即係中國人都留翻死之後先至處理啦。咁結果好多嘅爭產風波。咁我唔係話美國冇，美國一樣有好多爭產風波嘅。咁但係有一班人咧，佢就係同其他嘅國家嘅人唔同，就話我揾到幾多錢都好，越揾得多咧，我喺生前一定要寫，一定要將嗰樣嘢寫， 全部唔愛。 全部唔係，你譬如 Guggenheim 又係啦， 布菲特嚇， 巴菲特 又係， 係啦又係啦，索羅斯都講明㗎啦， 索羅斯係更加咧， 更加啦，整一個基金，第日又散咗佢啦，咁但係佢就擺咗喺一啲即係比較上社會性或者政治性嘅，即係資助嗰啲份係呢個主張民權啊，鼓吹呢個民主自由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就好多國家都好憎佢啊！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佢覺得佢要喺佢死之前，即係錢揾到咁上下夠啦，夠起啦，唔好留俾啲子孫，又唔好掛住住自己嘅家族，擺喺自己嘅家族嗰度，而係要寫拎曬佢出嚟。 嗯，呢、這個就係西方嘅寫啦，係 啦 嘅心態啊， 係啊。 唔係，但係呢個咧嗱，未必係一個即係東西對比啦。但係實際上面咧， 有啲西方國家有啲都唔得嘅。 我以前認識得一個咧，即係我即係有個朋友啦，就係搞啲叫公司醫生啊。咁佢就專門做一啲其中一個專項啦。佢嗰時同我講就係做啲家族咧嗰啲，即係香港啊本土嗰啲咧，即係啲大家族點樣咧傳承啲，即係不論係講緊精神同埋當然講更加多係錢啦。見好多爭產案啊，見好多譬如股權嘅爭拗啊，好多呢啲嘢。咁佢就成日嗰陣時我跟過佢傾下偈啦，咁啊問下佢，佢就講話中國人香港人社會已經好少少啦。佢同我講，即係中國人社會，尤其是如果而家喺國內咧，就一孩政策更加唔使諗添啦。咁但係如果喺香港，佢都話咧，其實好難去說服咧啲華人嘅家族咧，去有呢一種咧叫做嗱回歸社會，可能有俾部分出嚟，已經算做好巴閉噶啦。 你十分一你好開心 啊！係啊，但係因為其實咧。你諗下，頭先都講得啱過個概念，就係如果我哋將啲錢咧，明知佢個仔或者佢嗰個後代啦，唔一定係仔或者女啦，其實未必有能力去做嗰個傳繼承嗰個人咧，佢都係焗住俾佢嘅。 係啊，係啊，同埋佢覺得咧，就係話甚至太早咧，俾佢譬如話你大學畢業啦，我就已經俾間公司你搞咧，其實係令到個仔唔好嘅。對佢唔好嘅，因為佢唔會由所謂由低做起啦嘛，佢唔會創造自己嘅事業啦嘛，你掛住要承繼屋即係呢個祖先嘅事業，其實對佢係冇好處嘅。 即係中國人個 概 念就係父傳子，子傳孫，係 啦， 無論乜嘢都係咁樣傳， 係，所以而家咪有一班人係即係你話叫宅男又好，獨男又好，咩都好啦，佢計下條數，我阿媽。我父母已經有兩層樓咯，而家啲樓去到成二千幾萬樓，啊夾埋賣咗佢二三千萬，我成世都唔使憂啦。我使乜要搏命去做嘢啫？ 你唔好供我讀書，你千祈唔好供我讀書，你唔好嘥錢俾我，你留翻啲錢俾我。嗱呢啲係成日講笑咁聽好多啊， 係。 但係實際上面咧喺呢啲即係嗱成個呢個係成個文化嘅氣氛嚟，因為其實當然劉少佳都好成名㗎啦，家庭功利主義 係。 其實做成世人咁辛苦就係諗住將啲錢咧就傳俾後世，但係其實原來調翻轉呢一種， 你害咗佢， 就係我哋第一節嗰陣時講好了哥嗰樣嘢啊嘛，真係兒孫，你估真係留翻啲金銀財帛俾佢對佢好咩？其實唔一定噶， 唔好噶。 嗱呢度我諗聽嘅聽眾有唔少，可能佢都即係有啲糾結嘅。 未必同意你講嘅。 係啊，因為喂冇理由我將啲錢分出街啫，都唔知會點樣。但係實際上面，如果嗱你見好多外國嗱，其實香港都有邵逸夫啦，頭先啊次官都有提過，都會將一啲好嘅即係譬如佢啲錢分俾一啲對個社會或者對個世界有益嘅人，嗱咁就真系可以名扬后世啦。嗱呢个就嗱，如果你话写起啲钱得到，唔单止系个名，而且仲系永续成个嘅人类社会。 喺美国咧，就刚才阿马恩赐有冇讲到嗰个问题咧，就源于宗教嘅信仰。 系、 哦、 啊，系啊， 呢、這个宗教嘅力量咧，系使到啲人觉得。那個恩賜啊，唔係佢自己， 即係我嘅成就係得到神或者上帝嘅恩賜嘅。 咁嗰個恩賜俾咗我， 係 我係幸運兒啫嘛。 嗯， 係 啊， 我唔係我。 唔係我 親手做到喎。 唔係我英明偉大。 英明偉大喎。 操神運 係咯，你有機會咧就應該將嗰啲嘢回歸翻俾個社會，即係世界。 帮其他人 喺嗰度赚翻嚟嘅， 系 喺嗰度攞翻嚟嘅嘢就俾翻个 嗰度拎，嗰度拎摆翻嗰度， 系啊。 呢樣嘢又係好尷尬，因為譬如你講香港而家嗱，即係我哋都好多人都好有能力啦，賺到好多錢啦，獅子山下精神啦。 係 咁，但係我哋即係好多人就會見到，喂，其實都真係善財難捨。 嗰句真係好難，好難捨嘅。 唔係，同埋有一樣嘢就係你啲子孫會繼住你啲財產嘅。我聽過唔少啦，即係我以前教書嗰啲學生，即係我搏命做乜啫？嗰份工我唔中意做，我咪唔做咯。你驚我會餓死咩？我老豆有两层楼， 两层楼唔得掂啊！我识有个系有几百万几百个 单位 小巴车牌啊！ 我咁就更啊！我点即系我使乜为我自己嘅即系三餐嚟操劳咧？ 做乜要操劳做嘢咧？ 系 系啊！ 同埋我做嘢，我使乜要听老细？即系我点解要为五斗米折腰咧？我点解要受阿次官气咧？点解要受阿周子欣气咧？点解要受阿局长气咧？ 你读书都受你 学生气噶， 老师气喎， 学生气你都要受噶嘛？我唔佢哋唔听我讲，我咪唔教咯。咁你明唔明？其实你系等于某个程度咧，就令佢冇咗一个事业。 系。 你明啊？因為佢覺得我唔冇，即係最緊要一樣嘢，我生存到嘛。我咪成日做我自己嘅嘢咯。我中意一日朝早到夜晚喺度打機，咪打機。 係啊，咪做宅男咯。 喂，如果咁樣講咧，到最後嗱，我第一個問題帶入嚟就係咧，究竟呢個捨得呢個心態喺今時今日呢個社會仲有冇價值？如果我聽落去似乎咧，唔單止有價值，仲係更加應該提倡添。 是啊， 即係尤其是我哋香港嗱，即係我用翻頭先成個即係大嘅 framework 去諗，就係、是、喂，我哋喺香港嗱，我就喺香港受教育啦，即係得益於香港呢個咁黃金嘅年代啦，咁我就當然要放棄一啲我自己，即係如果去到某個時候，我就真係要回饋翻個社會噶嘛，不論係時間嗱，我而家出嚟講下嘢，咁其實我可以瞓覺噶嘛， 係啱啊， 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我要做一啲嘢去回饋翻我嗰、那個培育我嘅一個社會。其實呢樣嘢係應該繼續推廣添啊！呢、這個捨得呢個文化， 唔係反而咧，即係大家淨係講話，誒、哎、你年紀大啦，就可以去做下義工，做下義工又對身體好啊，諸如此類。做義工都係回饋噶嘛。咁呢啲咧，我哋就成日講，成日主張喎。咁但係咧，就冇話主張善財要捨出去喎。你話同埋你好難嘅喎，你知唔知啊？其實你唔好以為俾捐錢係容易嘅，捐錢係好辛苦嘅嘢。 係啊，好辛苦 嚇！你要決定究竟嗰、那個，你知道而家好多不同嘅團體㗎嘛？ 嗯， 係嘛？佢哋究竟做嘅善事係咪真係針對到，真係幫到人，真係針對到社會嘅問題咧？佢、會唔會抽太多嘅錢嚟做行政費咧？養住一班人靠呢樣，好似寄生蟲咁掛住，靠一啲慈善 啲金融佬 啊，啲靠嗰個慈善團體嚟即係生活咧？ 你有好多。 好多 添啊， 好多噶嘛，咁、所以你要即系能够针对到即系真系你捐嘅钱出嚟唔系嘥嘅，而真系帮到人就唔容易。 呢、 這 个舍得真系难，好 系啊。譬如我而家要捐钱整个图书馆，你好烦噶，你知唔知？ 啱啊啱啊， 你唔好话图书馆啊，你舍得将自己嘅书籍 捐出嚟 嘅文章或者系而家咧。散出嚟啊！我唔愛啊！準備 辛苦到嘔， 都好辛苦至散得到， 係 唔係咁容易散書喎？你咪以為 你問下阿葉中閒你知，葉成鳳女 啲書啊！ 我哋嘅朋友啊，邱世文都係 係啊！佢 慘啊！佢儲咗萬，佢好後生，因為佢真係買書買到瘋狂嘅佢。 佢買佢嘅書同埋碟啊，同埋 雜誌啊嗰啲啊。 黑膠碟又好，CD 碟又好，後來咧，佢太太要拎住捐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捨得啊，好捨得，唔留念，唔愛嚟好似你話齋，唔係個人嘅感情嘅延續，但係都好困難， 好辛苦。 所以其實 好辛苦啊！你唔好以為寫係呢樣嘢，寫係好辛苦嘅嘢。 唔係要有部署添喎。如果我咁樣聽落， 絕對係啦。 有計劃， 同埋要好有嗰個寫嗰個概念啊！一早要諗定，即係譬如 冇錯啊。 即嗱，我都真係好老實講，我自己都有諗過咧，因為我冇小朋友啦。咁如果我真係啊身故咁唔喺度啦。咁我要捐俾啲咩？我真係有諗過呢個問題嘅，事實上 應該諗添啦。 其實唔容易㗎，我而家你講起，我真係覺得究竟俾邊個咧？ 唔好講話你嘅錢財啊，嗰啲值錢嘅嘢，就算你嘅身體， 系 而家你想话捐出嚟，系俾一间教育嘅医学院， 系身体老师 都困难。点解咧？有啲宗教系唔批准嘅，系你死之后系唔能够保住全尸嘅。 唔系我做过啦，有一次同邓达志做过啦。 嗯， 要你啲家属可以反对嘅， 系可以反对嘅。 冇错，你大镬啦！你要碎掂晒你啲未亡人啊！ 你写咗张卡都冇用噶， 冇用噶， 写都冇用嘅。 你话捐器官都唔得噶，佢个家属话 唔 俾， 佢话唔中意，佢就可以 cancel 咗你嘅。 系啊， 所以唔好话你写啊。写你嘅钱财，你够有用 啲身外物， 你要捐器官啊，捐身体都唔易嘅，大佬。 身体都咁嚟困难， 唔系，其实真系唔容易啊。因为你谂下，我啲咁嘅身形，已经可能啲嘢唔用得啦，只能够做呢个医药用途嘅。 咁你可以做身体老师嘅， 系啊，做大体老师咯， 大体老师嘅。 咁俾人开刀割都得嘅， 都得，系靠呢样嘢咯。 系啊， 所以其实真系要嗱，唔单止要提倡，仲要真系好好一早要谂定。所以嗱，嚟紧我真系翻去咧，如果要教学生咧， 系啊， 啲生死教育就要谂定呢啲课题啦， 同埋咧，即系唔好话，就算烧咗佢都好咧，唔好倒落海，倒落海 系啊阴功啊！ 喂，点解唔我嚟做肥田料咧？ 系啦、 啊，系嘛？你烧咗成人嘅骨灰，其实系好有营养噶。你我嚟种树啊，系嘛、 嗯？ 你倒喺翻啲田嗰度种树啊，种菜，其实系仲好过话，诶，我走出海倒咗落海，倒海啲骨灰倒落海有咩用？ 而家咪做纪念花园咯，所以 系啊，即系嗰度嗰啲咧，即系要谂埋咯。 即系写啊， 写嘅哲学啊， 写嘅哲学咧都系好要好周详先得， 系 即系唔系好似 唔系随便乱咁审， 仲要教埋你啲后人啊，即系教导佢哋，开佢哋嘅窍。 而且呢个咧系好长久嘅一个教学嘅过程嚟嘅， 系 即系唔系话你教完下一代就会听你讲。可能要教几代啊， 要建立个传统咯。 你只开始慢慢有作用。 嗯， 话呢个真系咧，你提出呢个问题咧，真系 呢个题目好噶，呢个写得 系一个好嘅问题。但系咧，即系尤其我哋国人咧，系即系需要点样样认识，点样叫写乜嘢咧咁。 系 啊，而家写乜嘢？正话我同你威后讲嗰种名利色权。是最初步的 是啊，而家越听越多。再头先你讲个戏都未讲到添啊， 未讲到戏啊， 即系点样可能即系自己导戏点样写得去咧？ 系啊，呢个咧等你下一次咧再有机会翻嚟嘅时候咧，再要讲多次。 再倾，好啊。 点样写戏？点写乜字？写戏啊？ 即系抛弃个戏嘛？ 系唔系戏？ 哦，你自己 谷住到 戏啊， 唔 好系啊， 系啊，点样写埋个戏咧？咁 听阿吴桂生医生讲咧。 咁听只歌先，咁啊，跟嚟呢只歌咧，夏韶星唱嘅《我是舍不得你》。咁之后咧，新闻报道，咁啊，星期日咧就系讲三权配合， 系 咁啊，有阿陈泽铭、卢伟力同埋梁经国讲。 哦。 咁文建华嗰个字查咗就系陈泽铭喎， 哦，即系唔讲咯， 唔知喎，佢唔知点解啊，佢 有事啦， 有事啊，咁之后咧新闻报道之后咧就系那些年啊，张伟基，系 张同基都啱啦，系中间嗰个啫， 咁啊之后咧。就聽完一個歌之後咧，就繼續聽張惠基嘅《那些年》啊， 係 啊，咁啊，星期日再見咯喎， 好，拜拜， 拜拜。 留下了余地，自问留下了自私心理，但怕远去之后，热爱仍然是你。自问仍未关逃避。仍未关。 陌生空气，是怕放弃之后后悔寻你别离。我是难过无奈与你分离，为恨逃避着你是输不起，怕是我输不起，但是仍害怕逃避，但是仍害怕陌生空气，后悔说过躲避，后悔原来是美。留下了自私心理。